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一时间，展昭不知道该如何去消化端木翠的话，或者说他是不相信。端木翠平日里是极喜欢说笑的，但是这个笑话真的一点都不好笑。展昭的喉头尖涩地滚动了一下，忽然觉得嘴唇干得厉害。端木翠睁大眼睛看他。展昭一直很喜欢看端木翠的眼睛，生动的像是能猜透任何人的心思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眼睛里是有笑意的，委屈的时候，得意的时候，促狭的时候，佯装恼怒的时候，展昭都能准确无误地自他眸底捕捉到星子一样扑闪而过的笑意。这笑如同带着暖意的光，那般乖巧地笼住他心头最柔软的角落。似是时刻提醒展昭，纵使宦海无常，江湖险恶，人心诡诈，这世间总还是有值得守护的美好事物。可现下，端木翠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，柔弱无助而又惊慌，展昭几乎心疼起来。 端木，你别慌，你仔细想想，除了法力，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打开这屏障？ 他反是最先冷静下来的那个，或许是被展昭声音中的温和力度所感染，端木翠似乎平复了些，喃喃道：“我的鞋也可以。” 这就好。用你身上的尖锐物事把你的手划开，然后把这屏障打开来。 端木翠心乱如麻，一时无法定心，展昭的话便似为他指出一条路般，当下略略点一点头，抖抖嗦嗦便去摘取腕上的穿心莲花。展昭不易察觉地舒了一口气，将火折子又举高了些，这才发觉端木翠身后不远处竟是一个黑嘘嘘的洞口。 难道这便是明道入口？ 展昭心中作如是想，面上却不动声色。屏障未破之前，有些事情他不想去提醒端木翠。端木翠许是太紧张了，穿心莲花气解却未能拿住，链子滑落地上，忙俯身去解。展昭本待将火折子举低些，方弯下腰，忽觉心头一紧，猛然转过身子，将火折子向着屏障另一端照将过去。茫茫墨色之中，出现冲冲黑影，举目间不知几许，亦不知火光照不见之处是否还有更多，竟都是向这边过来的。早已听到怪异声响，知道这周遭必有蹊跷，没成想竟来得这么快。展昭牙关紧咬，转回身时，见端木翠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起身来，一手攥住穿心莲花的扣钩抵于腕间，眼睛却死死盯住他身后。 展昭，那是…… 打开屏障。 可是…… 你不要管那么多，先打开再说。 展昭几乎是吼叫出来。端木翠咬了咬唇，心一横，便将扣钩生生按入腕内，再狠狠一旋，鲜血立时涌出，很快划过手腕，跌落地上。扣钩在血肉内旋绞的痛楚，把端木翠痛清醒了。他忽然抬起头来，含泪道：“ 展昭，打开了屏障，你怎么办？”“ 该死！” 展昭心头一沉，垂下的手死死攥拳。自己方才那般催促于他，就是怕他清醒过来，权衡什么全局，考量什么轻重，没想到还是功亏一篑。 端木，你听我说，你先打开来。 端木翠不住摇头，慢慢向身后的黑暗退了过去。 不行的，展昭，你出了屏障，是自寻死路。放你出来， 两个人都会死。一个人死总好过两个人。 火折子的光终是飘渺暗淡，端木翠的身形很快就隐于黑暗之中。展昭僵立半晌，忽然重重一掌击于屏蔽之上，屏蔽固若金汤，力道反击回来，万古折断般痛。展昭却不觉，他生平从未有一刻如此祭般痛恨端木翠的上仙身份，他亦痛恨那些句句属实却摧肝断肠的大道理。端木翠的说辞固然合理，即便放他出来也敌不过明道妖魔，一人死总好过两人蒙难。可是要展昭苟全性命于屏障之内，眼睁睁看着端木翠去死，他是断做不到的。所以明知无济于事，仍是拼足了全身气力，向着那道看不见的屏障击出一掌又一掌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只觉胸腹间气血翻涌，踉踉跄跄退开去，撑住屏蔽勉强支住身子，垂目处眼角余光瞥到一个又一个臃肿怪状黑影自屏障旁过去，喉头一梗，眼前立时模糊起来。有几次黑影该是撞在屏障之上，撞了几回之后知道此路不通，才慢慢换了个方向重又前行。看来都是些脑子不灵光空惧蛮力的蠢笨妖怪，搁着以往怎么可能会是端木翠的对手，偏偏现在任何一个都能轻而易举杀死端木翠。展昭合上双目，强迫自己不要再去想这件事，直到火折子啄到他的手才猛然睁开眼睛。屏障外围正对着他的竟是一具直立的惨白人尸。明知那人尸进不了屏障，展昭还是禁不住心头巨震，连手心都汗湿了去。何请强自定神，将火折子稍举高些，这才发觉说那是人尸并不妥当。确切地说，那只是一具人形尸。图具人的轮廓，五官手足并精细处却都不备，很像是顽童玩耍时捏的泥人。粘好了躯干头颅四肢，尚不及进一步加工。火光跃动处，那人形尸表皮似是泡于水中多日，入目处是令人作呕的惨白。展昭强压心头不适，疑窦更增，这怪模怪样物事立于近前，究竟所谓何来？刚有此念头，那人形尸已有异动，但见他表层皮肉蠕动起伏不休，光秃秃的腕处渐渐抽伸出指节，原本圆滚滚的头颅四下乱撑变换形状，不多时面上已凹凸成五官形状。展昭这才醒得他是要换作人形，心头更觉嫌恶，方将头扭向一边，那怪物竟也移了位置，大有不站在他对面不罢休之势。再看了一回，展昭突然觉得那怪尸化作的人形眉眼处似有三分熟识。何止是熟识，电光火石间展昭只觉得手足发冷，面前站着的不正是自己吗？那怪尸咧嘴一笑，身臂虚捞，手中便多了一件同展昭所穿一般无二的衣裳，慢条斯理将衣裳穿上，又盯住展昭端详了一回，有样学样，见次将腰带发带佩剑诸物补齐。展昭再忍不住怒道， 你是什么人？ 那人并不答话，却似是发现了什么，弯下身去伸出手指在地上抹了一抹，又将手指竖于眼前，颇为玩味地盯住指尖的血迹出神，那是端木翠的血。那人看了片刻，慢慢张开嘴巴，血红肉舌竟伸出齿鱼肠，在指尖绕了一圈，舔进血迹于口中细细咂摸。再然后他似是发觉什么，转头向端木翠消失的方向看了许久，露出极其怪异的笑容来，也不管展昭在屏蔽内如何怒声引他注意， 转身跟了过去。端木翠的惊惧起得汹涌，去的倒也着实不慢，这多半要感谢穿心莲花戳的那一记狠的，那一下子流出的不只是血，还有他骨子里潜藏许久的斗狠筹谋之气。横竖已是一场必输之战，除了这条命，他也没有什么可输。接下来该把目光转到对方身上。从古至今，沙场正面遭遇绝无不费一兵一卒而全胜这种奇迹的存在。不是有句话叫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吗？如果注定他是被杀的那一万，死之前他也一定要让对方付出代价。行走在不可视的黑暗之中，端木翠居然微笑了。少妇其实是很触头他这个性子吧，不止一次教训自己， 让你去打仗是要你活着回来，不是要你跟人同归于尽的。 他嘻嘻笑着点头，银色战袍蒙了乌尘，练枪随意搭在臂上，枪头血犹未干。点头归点头，下次外甥打着灯笼照的还是旧。稀奇的探子刺探军情归来，谈到端木翠时无不眉飞色舞。 伤兵私下里嘀咕说，遇到稀奇的将领，若是别人尚可迎上一战，若是端木将军还是避开了好，他是连战败了都要扳成平手的人。 端木翠不是没有战败过，只是每一次战败他都如同被剜了心头肉，血红了眼，宁死不退，一刀刀一步步，哪怕扭不了战局，也必给商军以同等重创。 喜欢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山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乾坤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。